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楼影抚摸着他的后脑勺，心脏微微发酸。他不想感恩吊灯，尽管那盏意外脱落的吊灯把池小池送到他的身边，让他不会一点点变为单调无趣的机械。他只心疼他的小池。 我这样抱着你，你会难受吗？ 不会啊。 池小池把头埋得更低了一些。 只是很久没有这样，我有点不大习惯。 老鹰感觉到胸前散开的温热，心中更软了几分，低声哄他。 我什么都没看见，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 在一段更长的静默和相拥后，池小池抬起了头来。他把自己控制得很好，眼中没有多少血丝，眼周也没有红肿，看不出多少哭过的痕迹。 061， 池小池定一定神，郑重其事地问出了最后的问题。 你是楼哥吗？ 楼影还未做好准备，错误的答案就先于他的意识冲口而出。 我不是。 061脸色微变，哪怕不进入池小池体内，暂不与主神系统主动连接，保密系统还在发挥作用。主神果然在盯着他们。池小池望着他略显懊恼的表情，双手交抱在了楼影的颈后。 东飞鸿不是你吗？ 不是。 他歪歪头，眼睛微微眯起来。 布鲁也不是你。 不是。 嗯？甘玉也不是？ 楼影回过神来，神君不清。 应该不是吧。 池小池点点头。 哦，那老板肯定也不是了。 我想也不是。 池小池笑了，拿额头轻轻抵着楼影的额头。 嗯，我知道了师父。您这要一天三服，我得赶快去弄下一碗才是。徒儿告退。 说罢，他捧了玉碗木托盘，行了个礼才退出去。但楼影还是看到了他红透了的耳垂。楼影失笑，撩个人怎么把自己给撩跑了，还跑得这么快。池小池的确跑得很快，他快步穿行在走廊上，连鞋子都忘了穿。他想到了一个久远的冬日的下午，那个时候池小池还是高中生。他向班主任请了病假后离开学校，挎着背包等着赶去西城的一个大型商场。晚上他有一场秀，报酬是600块。他的自行车链子掉了，只能坐公交。等车时，他从包里取出数学练习册做今天的作业。一辆公交车在他面前停下，但是并不是他要等的那一辆。他抬头看了看车身上的商标，那正好是他今天晚上要走的服装品牌，所以他盯着多看了一会儿。还没到下班高峰期，乘车的人不算很多，车子很快就启动了。车窗如同尺子的刻度往前移动，而在车子后座靠窗的位置上，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池小池的眼前一闪而过。池 石小池手里的练习册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他在原地愣了两三秒，拔足追去。他扔掉了在他肩上撞来撞去的书包，甩掉了自己笨重的外套，只穿着一件灰色的套头毛衣，发疯似的追向那辆未在高峰期的马路上疾驰的公交。池小池没有喊一声，他连叫也叫不出来，只是沉默无声的追逐。他怕车停，又怕车不停。车上有乘客注意到这个狼狈的高中生，叫了司机一声，司机也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他，犯难要不要违规停下。好在数百米开外的十字路口有一处红灯，车子慢慢减速。而在车彻底停稳后，池小池也追了上来。因为追得头晕眼花，他的肩膀重重摔在了外车厢上，发出了一声蛮响亮的闷响。他被自己横向撞翻在地，活像是个碰瓷的。有个买菜大妈拉开车窗，操着一口带口音的普通话道：“ 嗨，喊娃娃，后头还有一辆呢，急啥呀？都要到下一站了。” 池小池一抬头，发现整车的人都在看他。他刚才看到的那个年轻人也在看他。那人穿着隔壁学校的校服，眉眼里有三分像蝼蚁，但不是他。就在这时，车门打开了。池小池坐在地上，摇了摇头。他听到司机笑骂了一句：“学生仔傻乎乎的，看错车了吧？”红灯转绿灯，车流开始向前移动了。池小池支着发软的腿站起来，一步步往回走。冷风把他吹透了，他用冻得发红的手捡起了外套书包。最终回到孤身一人的车站，把那本被风吹得扑啦啦乱响的数学练习册和滚落在一边树坑中的圆珠笔捡起来，抖一抖泥土，低头继续做题。池小池从店内离开，沿着回廊一路快跑，快到小厨房的时候，却又猛然掉头往回冲去。他一把拉开了店门，双手撑在店门两侧，大口大口喘着气。而蝼蚁就保持着他刚才离开时看向门的模样，表情动作没有一点点改变，只是多添了些意外。 怎么了？忘了拿东西？ 池小池摇了摇头，直到喘匀了一口气才抬头道：“ 你哪里都不要去， 我就在这里。 哪里都不能去。 好，哪里都不去。” 池小池这才放心，将门掩上，往来时的路走去。他这些年做了多少傻事，多少傻梦，他发誓过自己再也不会被骗了。但是他现在想再犯一次傻。这次池小池安心留在厨房里，清洗药盅，煎煮药汁，并精心照看着煎药的火势，不肯离开半步。段淑觉心中新鲜不已，蘸了水在一旁写道：“ 先生，恭喜。” 池小池笑得很开心：“ 谢谢。” 段淑觉又写：“ 祝两位先生百年好合。” 池小池啧了一声：“ 小孩子不懂事，说什么呢？”“ 先生。” 池小池握着小蒲扇，把火扇得更旺了一些。“ 他之前对我是挺好的，好的我以为他对我有意思呢。不过知道他是楼哥我就放心了。哼，怪不得呢，楼哥以前总是这么照顾我。”“ 在下认为并非如此。”“ 你得了吧。” 池小池自信道。“ 你谈过恋爱吗？” 段书觉花了点时间理解池小池的意思，然后很谨慎乖巧地表示还没有。池小池说， 巧了，我也没谈过。 等待被传授人生经验的段书觉沉默了。 可我书读得多，不会捋你。 是这样的吗？